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一期呢，是跟亲子有关，跟教育有关。那除了红酒呢，还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实习生，也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啊，一齐作为今天的嘉宾主持，跟红酒一起来。来，一齐你好。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我是一齐。 嗯，你看最近刚刚上镜课完了是吧？ 嗯， 观众朋友们都出来了。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读书俱乐部久违的老朋友，所以呢，这位老朋友啊，也是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一位心理专家、亲子专家。他目前呢已经出了十几本书了，那么近期又带了自己的一本重量级的图书啊，叫做《回家》，来到了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啊，是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的，而且这本书呢也是被美国的很多家国立图书馆以及很多所大家能熟悉的名校所收藏啊，类似于像耶鲁啊、哈佛啊这些学校。来，我们有请久违的嘉宾尤欢老师。尤老师你好。 嗯，二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回家》啊，英文呢叫 Go Home 啊，我这个发音还可以吧？ 没问题。 因为今天其实一齐跟我一起来上节目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齐呢有一段时间是在美国做交换生，是吧？ 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 半年的时间， 半年的时间进行了半年时间的学习、 啊、 然后对美国的文化也有一些了解，然后在这里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尤老师关于这个亲子教育的一些问题。 嗯，那尤老师这本书呢叫做《回家》啊，我个人理解其实有几个层面的含义。 嗯， 首先是回到我们的家里。 对 啊，回家，我们大家也听过萨克斯回家哈、啊 嗯。 那另外一点呢，尤老师旅美一段时间也确实是回家了， 是是是。 同时呢，更为深层次的含义就是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就是什么才叫做一个家。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一方面呢也把尤老师近一段时间哈、啊、就是没出现在读书俱乐部的行踪跟朋友们做一个汇报，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说非常想念尤老师，也有很多的问题也希望向您提问啊，当然今天不可能一一回答了，我们还是从您的经历的角度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回家》，因为刚才提到了哈， 嗯， 之前您出过心理方面的图书， 嗯， 亲子方面的图书， 嗯， 啊，对这情感方面肯定是非常非常有深入的研究。那么这样的一本书，美国的朋友们也能够看到，那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对，我当初想的，我看他们那个图书市场的时候，在参观的时候，特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我发现他们的那个中文图书啊是寥寥无几。 嗯， 浩如烟海的图书馆或者是书库里面，大部分是他们的这种各国的文字在那儿充斥着。但是我看到中文图书的话，也就那么几本一两本书，当时就一种果感，我认为。我们中国是全世界最璀璨的文化奠基， 为什么不把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像那个李小龙一样的给散发出去？ 嗯， 当时有这么一种就是有点不服气的感觉。于是呢，就是我自己又在在我们的国内出版社出过大概十几本书。所以我回家以后，我那个时候回家也回到美国那个家里以后呢，我就是奋笔疾书，在电脑上大概只用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嗯，把我过去的所积累的一些关于亲子教育的、关于个人成长的、还有什么两性关系的、情感的，结合我们中国的这些实际，我就想让大家看看，想让美国的华人也看看，因为我出一些这个书还是中文书嘛， 嗯， 看看什么呢？看看我们中国字长什么样，看看中国话怎么说，看看中国人怎么想的，就是你必须要了解我们，是不是有你们的成见在里面？我给你呈现一个最真实的中国，2000年的中国。 提到跟父亲、跟母亲的关系，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你也提到了，说对于母亲来说呢，她应该是大地啊， 对，大地。 那父亲呢，其实是给方向的，是天空，是太阳。 对， 不能缺少父亲，也不能缺少母亲。那孩子呢，就是天地之间的一棵树， 一棵树，对， 就是这棵树，它能不能长正了？这棵树能不能茁壮的成长？其实靠天也靠地，对吧？ 能否成才？ 能否成才？所以呢，这是天地人三才，也是中国的这个乾坤之道。 没错， 啊， 没错。 因为本身呢，尤老师对国学这块研究也比较深刻啊， 喜欢。 喜欢，那他不只是喜欢了。今天咱们三个人一起来到直播间，也说一说关于亲子方面的教育。其实，如果这么来讲，一齐算是90后，对吧？ 对。 90后，那我其实勉强算80后。 对。 不是，那尤老师勉强算70后。 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就是对理解肯定对教育的理解肯定都不太一样啊，平常可能是我跟尤老师聊的会比较多，其实今天也特别想听听这个一齐作为一个90后， 对， 你有什么样的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因为说实话哈，其实90后应该算独生子吧？ 对对，我们几乎都是独生的。 独生子哈，因为我还不是独生子，我还有一个哥哥，所以你们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突出一些，对吧？ 对， 包括跟父亲啊、跟母亲啊，就是这种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在某个阶段也会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惑吧，对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亲子关系这一块儿，很有可能总体上来说每一代都差不多，但是又肯定会有一些时代的不同。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的关系，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包括很多时候信息的不对称，然后导致这个他们我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这个问题，我相信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和父母之间都会有。然而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要跟尤老师请教，也分享了我的困惑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对，就是我们的父母对于个人对于隐私的这个概念特别的模糊。我觉得最近越来越明显了，就是我现在20啷当岁了，又是一个马上即将实现财务自由的阶段，然后即将就是用我妈的话说就翅膀长硬了，马上就要，然后经常就会有一些观念的冲突跟他，然后最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隐私，关于我是不是一个人还是他的附属品的问题。就是我经常会跟他关于这个问题起争执，最表象的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在外地上学，但是寒暑假回家的时候快递不得往家寄嘛， 对， 然后我都是寄在我妈办公室的，结果我发现每一次他都会打电话问我，他说哎呀你怎么又买了一条围巾啊，这围巾真好看，我说你怎么知道买围巾了，他说哎呀我拆你包裹了呀，你为什么能拆我包裹呢？我就特别生气，然后他就会说你都是我养的，你买这围巾的钱也是我付的，我为什么不能拆你包裹呢？我觉得这个观念的冲突实在是根深蒂固的。 你看相当于你回到老家，然后问题就出来了。 对， 就跟父母之间的矛盾就出来了， 特别明显。 尤老师，像这种情况，比方父母把自己孩子的快递直接给拆了，您觉得属于侵犯隐私吗？ 我拿咱们这边的北京话说，你拆就拆呗。就是这个怎么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拆，但我得问。问我儿子十几岁，就是他20岁的时候，我就问宝贝儿买什么了，大宝贝儿， 那什么了，或者他呢也习惯性想跟我说。 嗯， 这个之间的沟通他必须是从小到大的十几年已经一个很沟通的很顺畅的绿灯了。 嗯， 你这个时候你就不必去拆与不拆，他会主动拿出来这条围巾，到儿子不拿围巾啊，儿子他会主动拿，老爸这个你觉得怎么样，送给你的，送给老妈，这是我送给某某人的。他是一个没有不存在这个界限，所以刚才这个一席说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界限被侵犯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因为快递是先到我妈手里的。我觉得按理来说，按照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不管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之间这个交往的准则，也应该是这个东西属于我，应该是你先给我，然后要不要与你分享那是我的问题。可是你有没有侵犯我的隐私，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嗯。 可是我妈对于这个问题就特别的不理解，她甚至特别生气。 这个拆包裹吧，说实话。反正作为我代表80后，我觉得还凑合能理解。但你要说真的偷看我写的日记，因为以前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嘛，这个似乎是不太能理解的。 那偷看日志算不算？ 日志没事儿， 就是微信什么的，那没事儿是吧？ 看手机现在一般。 看手机，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合适。 对。 哦，那是他们要偷看我写的书怎么办？ 另一个鼓励，另一个鼓励。比方说，咱们就说一下，如果是作为美国的小孩来讲， 那不能， 不可以吧？ 不可以，那绝对不能，那是出现不了这个问题。 嗯， 如果有的话，应该是父母，反正在我们那个居住附近，那肯定要请心理医生了就。 啊， 严格上说，这是一种，是一个心理问题。我不好意思说它是疾病吧，但是如果你从刚才小姨她妈妈童年岛成长过程岛，或者从我母亲可能就是40后了， 嗯， 他们的那种成长过程中岛，因为他是挨过饿的人，所以他永远在你的嘴巴上饭桌上他会侵犯你的界限，使劲给你夹菜，使劲给你落，使劲给你买，而且要找你聊天一定是你今天晚上过家，你过来吃饭不，他永远以吃为主，因为他挨过饿。 嗯， 像有一些母亲呢，有些爸爸他也算，因为他穷过，或者他曾经家里的子女太多，可能他算是其中一个没有得到实惠的那么一个，没抢过兄弟姐妹那么一位，所以他总是藏的、收藏的、积攒的，或者是偷着看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东西你又拿走了，又拿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形成这么一个心理刺激，那他形成这我们把它统一称为不安。 嗯， 他不安又爱这个孩子，他爱孩子的时候，他就会孩子呈现不安。 嗯， 那他替你把把关也好，他换句话说，我怕你吃我当年那个亏，他就会呈现出来。 嗯，这是从童年开始分析父母的这种行为了， 在成长过程中。嗯、 对，因为尤老师其实在分析每个人童年的经历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非常见长的。 那叫心理学上我们叫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非常见长的。那说说这本书吧，《Go Home 回家》。这本书跟您以往的那些书，它的区别在于什么？您有特地的话，会去给海外华人去写一些东西吗？ 对，就是让海外华人也好，让我们内地的同胞也好，都要从这本书里感觉到一种真正把精神分析，也就是心理学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换句话说，我曾经在里面有篇文章，就是让心理学说中国话。 嗯， 就是他们总是拿着一些心理学的西方心理学的东西，跟西方人的这种案例去教育我们的教室里的学生，恕我直言，有时候我们教室里的中国的孩子听不大懂，因为那是他们比较人本的、比较个人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特点是顾全大局的，是以家庭为主的，是要小大人的，是要这种，就是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边，一定要吃年夜饭，一定春节回家，这个在他们那些地方是不存在的。我是我自己，甚至对父母就可以直呼其名，这在我们这大逆不道的。那么中国文化里面和心理学的结合里面就会出现，我怎么能让精神分析，就是心理学，让你的童年成长为你今天的家业负责。所以这本书里它呈现的一个个的小个案小故事，都是先说心理学，我们中国人的确缺乏这一部分对自我成长的认知，我们把它称为纵坐标，就你过去的你的成长经历里是有那部分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性格，怎么形成的？然后今天我们再加一个横坐标，就是大环境，是否能够对我们的横坐标负责？中间横竖坐标出现的曲线，就是你自己的函数公式，你的一生性格，你怎么去调整它？那你看你自己的横纵坐标，一个实，一个空，这个两边一结合，再让他说中国话，就通俗易懂得多了。我的主要目的是在这儿，也让 美国人，了解了解我们中国人怎么成长过来的。 嗯，因为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中一个章节啊，就叫做接受自己才会教育孩子。因为咱们经常会提到一个问题啊，说爸妈都会当，是吧？反正孩子生下来之后就顺理成章成为爸妈了呗。 对， 对吧？你也不用教我，我自己知道怎么去当爸妈。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先进的父母，他自己会看书啊，去学习啊，报班啊。那您提到这个接受自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言外之意就是很多人其实不太接受自己。 对， 从教育孩子对待孩子上就可以看出来，是吗？ 对，这个就是要涉及心理学的知识。其实每个人都跑不了，虽然他到了年龄以后可以生育，然而他生育孩子以后是不是那个合格称职的父母，这就另当别论了。我们就说有大部分人是没有拿毕业证就毕业了， 嗯， 没有及格就毕业了。接受自己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是不是跟自己的过往，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所有的发生，所有的伤害，主要是伤害负面，能够切切实实的站在那个当时的历史角度， 嗯， 去认可它，认命。我们打个比方吧，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我现在是有儿子，13、14岁了，嗯，确实比较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么我爸爸对我的教育就是打是疼骂是爱，非常的刻板，非常的严格，严格定做我们叫。他是学医的，也逼着我去学医，后来我就非得学二不可，就是喜欢这种文科的，嗯，美术的创作的，因为我下本书出的都是漫画书，我自己画的， 嗯， 但是他就是不能够认可我喜欢涂鸦的画画的这种感觉，包括我的作文也不错。他甚至可以把我的东西给撕掉，因为他的心本身是一个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于是他就刻板的定做改造，给我心灵造成了很大的那种负面阴影。我是不能见人的，我是失败的，我是挫败的，各种自卑感。这个东西如果他如影随形的伴随着我，那么文科没学好，理科也学不来，画也没画成，课也没听成，就两边不是人。如果我去做了美术的事情，写书的事情，我对不起父亲。如果我对得起父亲，我像对不起我自己这份爱好。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特别是我们这群70后吧，这些男人为什么在家庭在社会上总是感到力不从心，怎么做也不行，即使拿很高的学历回家以后仍然对老婆对孩子。那么如果我沦为这样一种人的话，我就会对我的孩子采取那种向我爸爸学习经验的复制， 嗯， 也是会刻板的改造你。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嗯， 我相反，我觉得我自己当年很不容易，我最后选择了爸爸，今天我跟你告别。您当年的这种经验属于您那个环境，您叫正人买履，就宁信度无自信也，您信您当年的这个脚尺寸，您也不信今天的这个环境。嗯，您别拿刻舟求剑来要求我，舟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乎？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与时俱进了，我应该跟现在的环境相结合，所以您去学您的医，您去找您的铁饭碗，而我去为自己的自由的兴趣负责。于是真正开发出来对那个小游寒负责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最无悔的事情，我找到了自己要什么那个感觉。这份要什么的东西叫接纳自我。你再去教育孩子，我们严格履行大学那句叫修身齐家。 嗯， 你自己没有修好，你真正对待孩子，你很难发出那份真诚的爱。 嗯， 不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这个亲子教育就顺理成章的成立了。 真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接受自己的，所以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不是让孩子做真正的自己。我最近其实对于教育方面有点小感触啊，那天正好跟尤老师也简单分享一下。我就说我上初中的时候离现在也有十几年， 初中 20年的时间了， 对， 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说这个20年已经过去了哈， 嗯， 其实还是一样。什么叫还一样呢？就是初三的学生啊，就吭叽吭叽在那儿学， 对， 还是为了那点分儿。 中考 分儿要考不好的话， 嗯， 照样还是没学上；分儿要考低的话，照样还是上不了好学校， 对， 是吧？ 对， 所以说我就感慨啊，就是20年已经过去了，他怎么还这样啊？就是这些家长一个个的就等着啊，就7月2号，还有外地就7月4号，等着这孩子这个分儿，因为我有一干闺女。 然后还有一个亲侄女，我亲哥的侄女，都是初三，你知道吗？最近我也是饱受折磨，就在那几天我也等着，我这是，对吧？能不能上重点高中？且不说重点高中， 对， 能不能把学籍挂在高中？因为你够不了的话，可能就只能上职高了。 对对对对， 都出现这种问题。 是， 所以你看家长啊，你要说兴趣，我说实话，我真没见着培养什么兴趣。最近这半年一年的时间，就一直上各种补习班啊，然后上各种课呀，就希望能增加那几分儿，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在想，咱先别说做自己了， 是，对， 就是先说说这个孩子们如何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分儿不当成唯一衡量的一个标准了，对吧？就这一点，我觉着。真的是 这个分儿其实很好提，说这样 啊， 就是因为我的小孩他也是在这边，这北京的某区重点，我只能说区重点，上了五年级，一直是大队委、升旗手、三道杠、班长、体委、学委，他的分也是拔尖的。因为虽然出自于这么一个不太重视分数的父亲的手，但是人家也不耽误什么，只不过他每次考完试以后，从一年级开始。但第一次、第二次考试，他在考，那是80多分，和他考90多分的时候，我对他的态度是一致的。老爸，今天我考了87，妈是80脑袋。87，那明天咱去欢乐谷站上去。哎，老爸，今天我97，那个后天去麦当劳，咱别忘了。就是你的分数和我现在跟你的态度一点关系都没有，让他感觉到我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跟你成绩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时候他的分自然会，他就手心不出汗的答题，反正他放松。再加上你平时跟他言传身教，例如他不太喜欢写作文的时候，二年级不爱写作文，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我就跟他一起看球。最近的欧洲杯刚刚落幕，看球，他也给我大讲足球，大讲队，我会引导他一起看足球，我也更感兴趣，让他给我讲。儿子的兴趣被培养，然后说你的同学、你的老师懂不懂足球？他没有我这么懂，我说那你写出来呗。你第二天让他们去交代一下，你去当，所以他自然是体委，自然是作文，自然是成绩，这个就看你家长怎么跟他玩，你何必你得要求他，你今天不考我就拿你要你好看，那你把当年自己的东西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引导着玩出来的东西，那首先你得特别爱他，你也知道自己当年不想要那个东西，你不要给他，那么自己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很简单。我觉得这种父爱就是分不分的根本不是问题，也就是自己能够为将来自己想做那件事儿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这个其实也提醒很多家长哈，不要总把分挂嘴上，也不要每次说分考好了然后就奖励一下，考不好的话就狠批一顿啊，甚至臭揍一顿。 那 当然肯定不行了。 当年他的不安因为分数的问题，我的同学对我，因为我在大学教书啊，你的一个女生就是差2分。他的爸爸没有考上大学，于是他爸爸拿皮带把他关进屋里臭揍一顿。他差2分没有考上大学，他把他闺女打一顿，就可见他2分大学的伤害对他来说的刺激有多大。所以他这个事儿就形成了一个他闺女今天跟他爸爸远离到千里之遥。因为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各位朋友再会。 拿什么跟你做？